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742页，742页，第一行，从当中。心灯录音，所以古德多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上面这一段文都是解释知无与知有，两种都要知道。啊，单单知有，这个知见不圆满；单单知无呢，也不圆满。必须有无，通通知道。这是真实圆满的智慧。知无是指总相，知有啊是指别相，别是差别，千差万别。这些现象究竟呢是怎么回事情？小乘阿罗汉知空不知有，所以不能够普度众生，只有菩萨空有他都知道啊，能自度啊，能度他到如来的地位，这个知才圆满。我们现在是凡夫，空有两边都不知道啊，是迷惑妄想多，杂念多，遭遇到的困难多，没有办法解决。求助科学，科学不能解决；求神问卜，那些神仙也不能解决。啊，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确实还是在大乘法。大乘法如何帮助我们解决？教学、上课啊，啊，课程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的课程，就是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啊，事实真相，信是无，相是有。但是性虽然是无啊，无中它又有，相里面虽然是有啊，有中又有无。换一句话说，任何一物，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阴阳两面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生生不息，这才是事实真相啊！你必须通达这些生生不息的现象，非有非无， 亦有也无。啊，怎么对待呢？可以受用，不可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完全正确了。可是话说得很容易，真正要做到啊，必须有无啊，真的通达啊，你才能在一切境界里头得大自在啊，受用不占有，不控制。这就是佛菩萨了。我们凡夫无论对于有跟无都想占有，都想控制。啊，科学研究物理的目的是想控制的，跟佛法不一样。佛法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彻底放下，放下才得大自在。为什么？因为自性清净心，它一无所有啊。慧能大师坚信的，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描绘真心的模样。啊，第一个，真心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污。啊，什么东西是染污？我们眼见、色相、耳听、音声、鼻闻、香气。啊，跟接触尘，它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就有起心动念，这就叫染着。如果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没有染着，那叫佛知佛见啊。你看法华经，法华经说什么？就是教人呢，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就讲这个，已经觉悟的人是佛菩萨，他为我们开示啊，开示什么？说明啊，把我们的心打开，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还是不懂啊，那他再进一步指示给我们看，一桩一桩为我们做详细讲解，我们明白了，这豁然开悟了。悟了之后啊，你要能其如境界，悟了之后不入，你就得不到受用啊。所以悟知佛之见呢，不错了，一定要入，入才真正成佛啊。为什么呢？你跟佛有同等的受用这个重要啊。 啊，佛的知见就是真正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是相由性空。啊，所以这个相是幻象，不是真相。相没有自体。啊，体是什么呢？体是空性，真的是无中生有，有还归无。啊，无是真的，为什么呢？不生不灭，没有波动现象，所有的现象都是属于波动现象产生的，啊，所以它是动的，啊，凡所有相，相全是动的。物质现象是波动现象，精神现象、受想行识也是波动现象，包括科学家所说的自然现象，也是波动现象。这三种现象，科学跟哲学都能预言得到。啊，只有自信呢，圆不到，就是那个真的圆不到。真的为什么圆不到呢？因为真的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圆不到。啊，六根通通圆不到，不但六根圆不到，第七、第八识都圆不到。啊，怎么晓得它有？大乘经上，佛常说：“为正方知，你正得了了，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人正得？一般经论都说八地以上，正得八地菩萨，你就正得了。”八地很高了，菩萨位次一共51个阶级，八地是最上面的第四个阶级。啊，51个阶级最上的四个阶级，真的了，真有啊。只有这个是真的，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能生万法。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他生的。华严经上说，心现十变。啊，心能现。啊，能现，像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显现，那个里头没有色变啊。如果有色变的，就是有心想啊。如果这个人他有念头，他有想法，有看法，立刻就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所以十界六道。佛在经上常说，从心想生。啊，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心想。啊，十法界有心想，六道轮回有心想。啊，从心想生。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 证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典释迦牟尼佛至少是2500年前讲的。啊，中国历史上的记载比这个长，啊，3000多年了。啊，最近30年，量子力学的发展，跟佛3000年所说的完全相同，让我们对佛法升起坚定的信心。啊，被科学证明了。啊，这是现代学佛人的喜事。啊，我们过去学佛对这个问题总是怀疑。啊，八地才能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到八地？我自己没有见到的时候总怀疑，啊，没有想到现代科学家见到阿赖耶识，阿赖耶的三细相被他发现了。啊，那么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以上的？不是，他发现了，他没入进去。啊，就是性结行证呢，它结，它不能入。啊，这个结呢，靠科学。啊，科学里头最重要的是数学，从数学里头推论，由此可能，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啊，现在的科技进步，啊，仪器非常精密，用这些仪器的时候观察到了，啊，所以科学家他们的观察是有界限的，只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再一放上提升呢，提不上，他就到顶了。啊，现在阿赖耶的三细相被发现了，说得不清楚。只有物质现象讲清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精神现象发现了，自然现象也发现了，没说清楚。啊，还要提升，提升到通通都讲清楚了。最后，这个东西从哪来的？那就没有答案了。如果把这个答案找出来，必须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只要放下，就见到了，答案就出现了。啊，所以佛法的修行，从初学到如来地，功夫浅深，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功夫浅深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你放下多少，放下越多，功夫就要越深，彻底放下了，圆满了，那就叫成佛了，通通再放下了。所以佛门里头最忌讳的是占有，是控制。只要有这种念头，有一丝毫这个念头， 你就入不了佛门。入佛门是什么？初信位的菩萨，佛教小学一年级，你进不去啊。那么你学佛就是在佛教的幼稚园啊，一年级进不去，要进一年级得放下，放下88品贱货，你就入进去了，你就入门了。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法一定讲信解行证，证就是入啊，《法华经》上讲的，佛对我们只能做到两样事：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是做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是开佛之见。他本身做了榜样，他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真放下了啊，那叫示，为我们做示范，为我们做榜样啊。学习的人呢，第一步啊要悟佛所说的、佛所表演的，真正懂得了，真正明白了啊，悟佛之见。悟后最可贵的是入佛之见，啊，入就是真的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啊，入了境界，那真叫成佛了。啊，今天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也没有悟。我们也没有入，我们在佛门里面旁听僧，没有学习啊。但是我们遇到净宗，那就不一样了。这是特别法门，这是无比殊胜的一个法门。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的人，没有能力放下的人，这个心，这门心叫待业往生。没有放下烦恼，没有消除业障，可以。啊，这个法门只有三个条件，你真正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净宗的原理，不能怀疑。净宗的原理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你要相信，不能怀疑。啊，这个心是真心，你的真心就是佛，佛就是真心。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净宗就是从这个道理上建立的。前面我们读过涅盘经上说一句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人人都有佛性啊，既然有佛性，他必定作佛， 只是早晚问题啊。啊，现在为什么不是佛搞成这个样？现在迷了自信了，是有自信，有佛性的，迷了，迷而不觉。现在谁当家呢？妄心当家，真心有不见了，不做主了。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妄心。这个东西当家啊，他们当家了就造业啊，一个善念。三善道，一个恶念的三恶道，天天玩这些把戏，啊，三恶道苦啊，三善道虽然乐，出不了六道轮回。脱离不了三界，这就是迷。啊，谁不想脱离六道呢？不容易啊。啊，六道怎么造成的？六道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见思烦恼是你错误的心念，啊，错误的念头，对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迷得最深，迷得最重啊，所以这么一个幻象现出来啊，我们在这个里头完全不知道啊，就像做梦一样，梦里头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这做的是噩梦啊，不是好梦啊。啊，四圣法界是好梦，不是噩梦。啊，但是它还是个梦境，不是真的。确实，他们是乐多苦少。啊，我们六道里面这些苦，它全没有。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这几年，很多人呢，说灾难问题，灾难不是我说的。啊，我告诉诸位同学，我是凡夫啊。不是圣人的，我跟你们一样啊！啊，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这61年呢，天天在读经啊，天天跟大家来分享，把我读的东西讲给大家听，54年。不同就在此地。啊，这个60年呢，跟经典做朋友。啊，我对经典是解悟，不是证悟。 啊，所以我没有神通，我也没有预知的能力，这特异功能我通通没有。啊，你们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啊，我50年，从讲经之后，我就不看电视了，不看报纸，啊，跟这些媒体通通脱节了。啊，一些新闻信息都是学佛的同学传给我的，常常有。啊，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是什么态度来应对呢？我不管它是真是假，不放在心上。我们从遇到了净宗，对净宗产生信心，只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呢，是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最后生，最后一次，来生不搞这个把戏了。啊，来生呢，决定往生净土。啊，我听老师的话，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李老师教给我的，叫我要换心。啊，从前心里面很复杂，妄念很多，杂念很多。啊，现在一样一样都把它清除，不要了，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啊，像《华严经》不讲了，也不读了。啊，每一天读的经，就是《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扩判是我在跟黄念老没有见面的时候编的，啊，现在把科判汇在这个经里头，科注，啊，无量寿经科注，这是净土大经，啊，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用净土大经科注。现在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念念求生净土啊！我跟同学说，我真信呐，我真想往生呐。我真念佛了。啊，灾难有跟没有与我没关系，啊，与大家有没有关系？实在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个真正学佛的人说，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好的正常缘。啊，为什么呢？帮助我境界提升，这就都是好缘了。啊，顺境逆缘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怕起贪嗔痴慢，那就错了。 如果是逆境恶缘呢，决定不能生怨恨。换一句话说，一切境缘现前，一定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不受任何影响。真心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真心是觉悟的，不迷惑。这就对了。最重要的是修自己，不要管别人。管别人的念头，就破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能管了。自己管自己没管好，怎么能管别人呢？什么时候自己管好了，自己开悟了，自己证果了，那把自己管好了。至少也得证个初果是吧？初果都没有证好，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要学老实，老实就是少管事。如果不相干的，尽量不要去管它。人要学愚，要学肯吃亏，要不怕上当。为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只要把这些东西不放在心上，就跟佛菩萨的知见完全相同。佛知佛见呢，佛菩萨的行事，我们要学习。看一切众生皆是佛陀，都是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不但人人是佛了，人人都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的阿弥陀佛不离口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就是信德。一切众生，包括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信变现的。西方极乐世界，自信弥陀，唯心净土。这个话要记住啊！阿弥陀佛跟我是什么关系啊？是我自信所现的。极乐世界跟我是什么关系啊？是我真心所变的，唯心净土。既然佛是我现的，土是我变的，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能去不成吗？那是我的老家了。 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这个话以前不知道啊，佛说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在经教里头，明白了，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啊，你们不承认，我承认。诽谤我的人，羞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是谁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会这样对我啊？阿弥陀佛帮我消业障啊，要不然我业障怎么消得掉啊？我对于这些人要感激啊，感恩啊，啊，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佛了，他对我有恩德了，我的日子过得多快乐啊，这就极乐世界呀、啊！啊，善人善。不善的人，我心目当中也善，没有一样不善。古人有一句话说：“佛眼看众生呢，众生全是佛。”我们得学这一招啊！菩萨看众生，众生全是菩萨。我们是凡人看佛菩萨，佛菩萨通通是凡人。对不对呀、啊？对，相随心转，我们是什么心，它就转变成什么境界。啊，这是我们在大乘经教里面学了的心得。啊，真学会了，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一点都不错啊！啊，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丝毫虚妄。啊，前面在经典上我们学过，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从哪里开始？从不妄语开始。这叫真学佛啊！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不受外面环境感染干扰，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心就清净了。与一切众生没有高下，没有傲慢，就平等了。啊，我比人高，人不如我，这不平，不平是烦恼，是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心，不可以再用了。啊，过去用这个，现在明白了觉悟了，不用它了。我们再看这个里头有一句摄心大本啊，摄大有无啊，摄大为摄心大本，真的认识心，真的通达什么是本， 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本心呢。了是明了，大是通达。明了通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没污染呢。污染是什么？你喜欢捡垃圾把别人的垃圾通通捡来放在你心里头，你说你多可惜！你那个心是自性清净心，现在装满了一大堆的垃圾。佛告诉我们，连佛都不可以放在心上。《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就是告诉你，佛法不是真的。佛法你明白了就行了，可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成病了。你把垃圾放进去了，六道众生最大的麻烦就是到处捡垃圾，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真的要觉悟，真学佛，从今之后。不再收啰嗦，不再见啰嗦。不要再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心上，心上只放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不要放。这是什么？求净土的人。如果是学禅的人，佛号都不能忘，放佛号他就错了。禅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实际上呢，清净心就是阿弥陀佛，不能再放阿弥陀佛，再放是假的。这个不能不知道。上个月，美国夏威夷投注了个治疗的方法，修兰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一桩事情。他替人治病，怎么个治法？首先要把自己那个心呢清理干净。心里什么呢？记忆。你心里面记得很多的事情，善的事情，不善的事情。你记得很多要把这个东西清理出去，不但不善的记忆通通清出去，善的记忆也要清出去。为什么呢？你的清净心能现前。他帮人治病的理论就是清净心，就这么个方法。这个方法跟禅宗的方法完全相同。这个是难呐，阿赖耶的种子啊，能清除掉吗？不可能。清除掉是转识成智，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真清除掉了。他的清除是福。 用定功来伏法，伏烦恼啊，没有断啊，要把这些杂念妄想通通伏住，让清净心现前，用清净心来治人的病啊，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他要的呢，这个病人的性命，性别、出生年月日，大概就要这些东西啊。地址我不晓得他要不要，他住在哪里啊？大概就要这个，相隔几千里都没关系啊。他首先观想，观想病人跟自己合成一体。合成一体之后啊，自他合成一体了，看他的病历，就是自己哪个地方有毛病的，用自己的意念啊，清净心的意念，把自己有病的这些器官这些细胞恢复正常啊，自己治好了，对方的病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但是不是一次能成功的，每一天观想半个小时，要一个月，对方病就好了。理上讲得通啊，啊，佛在经论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身体有病，自己可以治疗啊。治疗的方法他说的这个很简单，首先把烦恼习气控制住，扶住啊。我们扶住用的方法可以用念佛的方法啊，把这个精神专注在这一句佛号上，把所有杂念呢控制住，然后就能够把病毒的细胞啊，病毒把它去掉，恢复正常，就是健康的身体啊。那么这个事情今天科学家发现叫念力的秘密啊，发现念力的能量巨大，不可思议，太大了啊！不但能改变我们自己啊，任何疾病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恢复健康，而且能改变我们居住环境啊。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这个地方有这种大修行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灾难就不会发生。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至少啊，这个地方灾难会大幅度的减低，这是决定做得到的啊。所以人不要有恶念，好啊，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啊。这个地区能有一半的人起心动念都是善念，没有恶念，这个地方不会遭难啊。这个道理现代量子力学家承认了啊。哪些是不善的念头？自私自利是不善念头，名闻利养是不善的念头 五欲六尘是不善的念头，贪嗔痴慢疑是不善的念头，怨恨恼怒烦是不善的念头，杀盗淫妄是不善的业。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都去掉啊，这反面就是善念，反面就是善业，就是善行啊，不但救自家，救自己，救一家了，救我们居住这一个地区，不遭灾难。啊，我们认识的人啊，都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啊，从我们认识的人啊，学佛的人更好啊，不学佛的人，学中国传统固有文化的人都好啊，乃至于学习其他宗教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善人啊！我们要把怀疑从根拔除。我们相信世界上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是坏人啊！坏人很多，那是你说很多。我眼睛当中没有坏人啊，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起啊，学佛的人知道真心是自己，灵性是自己，永恒不灭。身体是假的，这种物质现象有生有灭，我没有生灭啊，我的这个身呢有生有灭，我没有生灭啊，我要有生灭，这还能投胎吗？六道轮回被推翻了啊，人修行成佛也被推翻了啊，我不生不灭，我们要重视我，要好好修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生灭东西不要去理它了啊，随缘就好啊，啊，决定不能为它造业。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所以啊，认识真心，认识本性啊，这个比什么都知道重要。这两句正相当于《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知心，知心者正念真如法也。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呢？修净土的人，执心者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也。就是的啊，阿弥陀佛就是正念真如。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二者云修万恒，相当于该论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身心，要修一切诸善行也，要是爱好喜欢修一切善行，不修善行里面的善行， 无过于念佛。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过去不晓得了，瞧不起，没看在眼里，啊，只是乡下阿公阿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从前年轻，真的是造罪业，没瞧得起他们，认为他们是很愚痴的人，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现在忏悔了。明白了，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第一等了不起的人。为什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他全做到了。他的心真干净呐、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啊。你跟他讲半天的话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啊？他回你的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笑眯眯的。啊，不管你讲什么，讲好话阿弥陀佛，讲他坏话也阿弥陀佛，不得了啊！这种人将来往生，都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地上菩萨。没有人能比啊。啊，这是诸佛如来示现给我们看的，这真正叫念佛人。啊，那我们跟他相比的时候差很远呐、啊。我们跟他在一起，他是真念佛人，我们是假念佛人。啊，要自己生起惭愧心呐、啊，自叹不如啊。啊，向他学习就对了。啊，所以最善之法，这个善心无过于念佛。啊，念佛之外，随缘随分。啊，我们现在最近这个十年来，啊，提倡三个根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是善业道，这是善行，要努力把它做到。行善，要能在行善里面生欢喜心，在行善里面尝到乐趣，真的行善，这样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呐、啊！啊，这个善行对我们是最好的养分。不但养我们的身心健康，欢喜快乐，它养我们的心德，提升我们的境界，啊，提升我们的德能。三者呢，大慈悲为本，相当于彼之大悲心。欲把一切众生苦苦啊，看到众生苦， 不人性啊，总是想帮助众生，利苦得乐。啊，常常有这个心的人，能学佛。啊，他有学佛的善根。啊，尽自己可能去帮助人。利苦得乐是果啊。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帮助离苦得乐。那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啊，人迷惑了，就会做错事情，就会感受苦报。啊，人要是觉悟了，不会干坏事，他会行善积德，他就受的是乐报啊！啊，所以佛用的方法，讲经教学，啊，教学的目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果报就离苦得乐。啊，世尊干了一辈子，30岁开悟就讲经教学，79岁圆寂，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他真干呐、啊！这49年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苦？没人教我们。我们如果看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太平盛世。啊，你再仔细去观察它，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太平盛世一定有很多的学者专家，都在讲学，都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断疑生信。断疑开悟啊，做这种事情多，讲的人多，做的人多，学的人多啊，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啊。那么再看乱世，乱世衰了，教学衰了，没人讲了，没有人做样子给我们看了啊，没有人学了，社会就乱了。在中国历史上，啊，这一世，这一个时代，是最痛苦的时代。我们把老祖宗东西丢失了，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向上去看，至少丢掉200年了，200年至少8代啊。今天任何人做什么样的错事，都不可以去责怪他。为什么？他可怜，他无知，他从小没人教他。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当中幸运啊！ 能够遇到传统教育，能够遇到佛法。啊，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容易啊。啊，所以不管什么人做什么样的坏事，忤逆施恶，通通要原谅他，不能责备他。啊，要帮助他回归到教育，啊，回归到圣贤。啊，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才会有和平，人们才会有幸福。啊，要真正恢复到正常，我们丢掉200年，恢复到正常也要200年。啊，正常的。和谐社会，我们看不到了。我们底下一代未必能看到，啊，要三四代之后慢慢就看到了。啊，要靠我们努力去耕耘。首先把种子保留下来。啊，传统文化的种子，儒释道的种子，啊，不能让它断绝。哎，有几个传人就能保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不能想到很多很多人休息，那是一种奢望。啊，能有多少？有10个就不得了了。啊，3个5个都非常可贵啊。啊，这叫保持种子。啊，典籍。啊，要大量的去流通，将来就不会失传。啊，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啊，像《四库全书》《大藏经》。这些典籍，啊，大量的印，分送到全世界，啊，每个国家都有，啊，就不会散失，啊，中国找不到，外国有，啊，群书之要，在中国失传1000年了。啊，日本有，啊，随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翻印的这个本子就是日本的，我们这次翻印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本子，日本的版本。啊，商务印书馆以后。又重新排版，印过一次，数量不多，这将近100年了，这东西都散失了，印的量太少了，啊，那个时候成本高，现在印刷术进步，啊，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这是我们要努力要做的工作。啊，多印多送，全世界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送。啊，还要鼓励大家学习。啊，早年我感到使人忧愁的。典籍在，从哪里入门？你说《四库全书》这么大的分量，现在精装，啊，这么厚的本子，1500册， 从哪里读起啊？大藏经才100册，四库全书1500册，15部大藏经啊，怎么读啊？啊，这是没想到，也是祖宗加持，啊，让我们看到了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是宝啊，这什么？四库的钥匙啊。啊，四库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都在里头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的是国宝啊！啊，在这个世界里头，认识最清楚的，英国汤恩比博士，啊，遗憾的是，我没有跟他见过面。他过世了，啊，70年代他说过，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他说的。啊，现在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对社会混乱关心的人不少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治世仁人，我见到很多。有没有方法解决问题呢？找不到。啊，中国的东西都在这些典籍里头，没有人把它翻成外国文呢。现在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啊，苦就苦在这里啊。啊，好在这两部之要出现了，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带给我们一线光明。啊，我们从哪里下手啊？就从这两部之要下手。群书之要是治国平天下的，啊，智慧、理念、方法。国学之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把钥匙。啊，只要有这两样东西，这世界有救了。啊，可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的，这些年我们提倡要扎三个根，德行重要。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文言文啊，中国古籍完全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一定要恢复。文言文的好处就是它超越时空，永恒不变，这是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的， 只有中国有。啊，你懂文言文，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前，他写的东西，你读他的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你完全能理解。啊，不会产生误会。这个工具这么好啊。真正智慧的创造啊！啊，中国的文字，智慧的符号。啊，你看他写法，你不会念，但是你能够体会到里头的意思，智慧的符号。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我们鼓励外国人学习。啊，为什么呢？他们需要智慧，他需要理念，他需要方法，他需要经验。啊，那你需要这些东西，学文言文你全都得到了。啊，我们全心全力做这桩好事啊！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大量的印出来，向全世界流通。我们接着看下面文。是以此之三种法性呢，正是起心论的三性。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知发如是之性呢，即是发大菩提心也。啊，第一个真心，第二个好善好德。第三个，能发慈悲心，救苦救难了。啊，这就是成佛、成圣本心。啊，它有了根本了。再看下一段，次者引净土论。为菩提心，即愿成佛度生，摄取众生呢，往生净土之心。此心初看呢，似教前心呢，易于发起。乍看好像比前面容易啊！啊，实亦不然。啊，实在说呢，也不容易。盖以净土往生法门，设为难行之法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学佛60年，前面30年。对信徒净土啊没信心，啊，最初的5年对西净土不相信，认为净土是释迦牟尼佛栈桥方便，对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呢，教他们的，安慰安慰他们，不是真的。 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他要我去读印光大师文钞。啊，这个书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正序两篇，一共四册，我记得台中瑞成书局印的。啊，我从头到尾念过一遍。看到印光大师的学问道德，肃然起敬了，把对净土那种轻慢的心改过来了，啊，对净土尊重，对净土也佩服，但是没有发心去学它。啊，自己的兴趣在化缘，在发华楞严啊，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对这个有浓厚的兴趣啊，根本没有把净土经论的看在眼里。所以在台中学经教都是偏重在这些方面。跟老师十年当中，我主修的一门功课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先后我记得讲过七遍。啊，以后时间长的是讲华严。啊，华严讲了几千个小时。啊，都没讲完。分量太大了。2010年，前年，清明，也是看到社会动乱，啊，灾难的频繁。我就把华严放弃了，专门讲无量寿经。啊，晚年对净土认识了，明白了，啊，真正知道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最重要的第一法门，啊，众生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消业障，能待业往生啊。虽然生到净土，凡身同居土，而实际上呢，等于生到十报庄严土，这是非常非常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啊！这也是真正所谓的难行之法啊！这些理事我们这么多年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自己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无比的欢喜。真是教下所说的法喜充满 常生欢喜心呐。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道，这就是我修学的道场，这就是我学习的环境。我要在这个道场、这个环境里头去修，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用什么方法修？性愿之明，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紧的，一切时、一切住、处所，提起这一句佛号，放下万缘。要晓得什么事情在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什么事情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最重要。其他都不是重要的，都是小事，不必去理会。报佛恩，报众生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就是学习《无量寿经》集注，每一天跟大家分享。我现在还有这个能力，每一天讲4个小时，比什么都快乐。这是报恩。这是从释迦如来那里学来的，除这个方法之外，不能报佛恩的。信心未生，何能发心？你对于净土没有升起真正的信心、愿心，你的菩提心怎么能发得起来？所以首先要有信心。我学佛60年，没中断呢。讲经54年，也没中断呢。天天都在讲虽然没有智慧，这60年学习的常识有那么一点的用这一点功德给大家做正信。我回到净土了，我经过60年的时间，圆满回归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做到了，全部舍掉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修学，我今天来做，你们不相信了，你们心地不踏实。我通过60年的修学，最后选择这门。晚年给诸位表演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所以信难，发心更难。如弥陀经云：“十方诸佛称赞本师，于无著我识，为助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个本师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十方诸佛对释迦都赞叹。真不容易啊。是在这个五浊卧室，三千年前称五浊卧室，我们很难体会。在我学佛，也就是60年前，看到经上讲的五浊卧室，也不以为然。为什么？这世界很好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30多年之前。香港很可爱啊，好地方啊！这30年间，香港变化太大了，人太多了，高楼太多了。30年前，香港最高的一层楼，50层，现在这个楼还在，好像是在天星码头，在香港那边，它的窗户是圆形的，一看就看到，窗户全是圆形的，只有那一栋最高的，现在我们看起来他已经矮下去了，四面都比他高。那个时候有很有味道，没有隧道。人九龙到香港的时候一定要坐渡轮，渡轮很有味道。现在都没有了。人口现在增加了1倍都不止啊！那个时候香港人很可爱呀，还有人情味呀，现在没有了。让我们非常怀念过去。中国大陆也如是啊。我们非常怀念抗战期间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有乐趣人情味很重。我们逃难，无论逃到哪个地方，当地的人呢都保护我们，都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都不让我们缺乏，感恩的。那现在这种好人没有了也就是说，60年之前，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还没有完全丢失，经过这60年全没有了。全是西方人的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不见了。 啊，人与人当中的信心没有了。啊，以前确实，60年前，没有人想到哪个人是坏人，没有。啊，基本的观念，人都是好人，人都有良心。啊，现在变了，所以无住卧室放在现在呀、啊，我们点头，佛讲的没错。啊，30年前看无住卧室，我们都是世尊说的太过分了。啊，人虽然不好，社会不好，没有到这种程度啊，现在完全兑现了，没话说了，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3000年前就把今天社会状况他就了解了。啊，这是说这个法不容易，听这个法更不容易，听了能信就更难，信了法心求往生难上之难。啊，又本经，独留此经品。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些话我们现在全承认了，完全肯定，一点怀疑都没有了，真难。啊，现在你讲经教学，你讲讲其他的经典，你推一些道理。还有人听啊，也就是说把佛法变成学术啊，变成一种哲学，在大众当中讲演，听的人很多啊，在大学开课程，选这门课程的学生也不少啊，如果真正有讲得好的，选课的人会很多。啊，可是学生愿不愿意学呢？不愿意。啊，这就是把佛法本来是智慧呀，无上的智慧呀，变成了知识。变质了，味全变了。智慧能救你，救你发身慧命，知识不行啊。啊，知识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在学校当个名教授，与了生死出三界毫无关系。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今天最担心的也就这种事情。学科学，用科学家这种态度怀疑行，因为科学的对象是物理啊，在物质现象里面怀疑行，但是在心理现象上怀疑就不行了啊。心理现象里头最大的病，佛法里面讲毒，贪嗔痴慢疑五毒，怀疑是五毒里头很严重的一种。你有怀疑，你永远入不了门，你永远听不懂啊！你听讲听不懂， 你看经看不懂，因为你有怀疑，啊，你心里头有毒。啊，怎样才能接受呢？不贪，不痴。不傲慢，不成恚，不怀疑，你就能够听懂。你听了会欢喜，你能够契入，你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佛法的受用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疑不行呐。有慢不行啊，有一丝毫骄慢，有一点点怀疑，那你就注定了，只能得到佛法里面的知识。啊，你不会得三昧，你不会开悟。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享受不到。啊，最高的享受，简单的说，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是现前。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随时随地去拜访设防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啊，供养诸佛，这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你的佛慧很快就达到圆满了。佛慧圆满就叫做成佛。啊，你看我们做三皈依的时候，有念这个偈子：“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这两种。满足了，足就是圆满。啊，这两样东西满足了，圆满了。啊，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不成佛的，而且成佛特别快。那就是你的机会也没有障碍。啊，每一天能够分身。啊，有多少佛我就分多少身，每一尊佛那个地方同时去供养，同时去闻法，这不得了啊，这不是神话了，这是事实真相。经上讲的不错啊，是名能信净土，实在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比啊，于此难信能信，是即大智啊，大智慧呀、啊。大福德了，这个智慧福德是你过去生中修的。过去生中没有这种大智大福。回过头来，让我们想想，《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弥陀经》上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个人。能信的人， 能听得进去的人，听得欢喜的人，过去生中一定有非常深厚的善根，有福德。啊，善根是智慧，有智慧，有福德。啊，有缘分你遇到了，你能信，你能理解，你能欢喜，你能够修行，你这一生往生就成佛了，这还得了啊！84000法门里头找不到啊！啊，这是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登峰造极，第一无比的大法。啊，所以偶尔我们有怀疑，还难以相信，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啊，能不能弥补呢？能。我的善根福德不足，我遇到这个法门，我认真的修学，认真的读诵，认真念佛，可以很短的时间把我所不足的那个善根福德全部都补起来。啊，我们对这个经信心十足。啊，对往生这桩事情一点怀疑没有，真正有把握。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说于此难行能行，即是大智。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等净土之愿。这就是净宗所说的发菩提心。我们今天呢，就学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42页，742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又本经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名能信净土，说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于此难信能信，是即大智啊！顺此信心，发成佛 度生同等净土之愿，即是发菩提心也。昨天讲到这个地方，意思没讲完啊，时间到了，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四经呢，就是本经，也就是这一本的基础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基础说明不是他自己住的，他是汇集83种经论，又汇集110种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啊，用这些东西来注解这一部经的经文，这集注集大成啊！啊，这种做法就像当年孔子在世，孔子一生没有自己的著作啊，《论语》里面说得很好，他老人家一生述而不足，述就是叙述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啊。哪些人呢？过去这些大圣大贤啊，他们所讲的东西。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夫子一生他所学的、他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给后代的，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东西啊。这是述而不足，幸而好古。对于古圣先贤的东西，他诚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而且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啊。他修学确实得到圣贤教诲的利益啊，把他的经验、把他的心得流传给后世。所以中国过去的人称他为大臣、集大臣啊，至身先思，他是个集大臣的人，不是自己的东西，全是别人的。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是集大臣啊，不是自己的东西，这很了不起，叫人不能不服啊。那读这部注解，等于说你读了53部经论啊，83种经论，读了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教诲。啊，非常殊胜，非常难得。啊，这是真实智慧呀，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特别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呢，多疑，对人没有信心，用这个方法了，把人家的怀疑断掉了，信心升起来了。啊，所以这是真实智慧的作品。啊，所以听到这部经，读到这部注解，信要受持，我真正相信，真正喜欢，我接受，我依照理论方法，我真干啊，这叫持。这难中之难，无故此难啊，这个人太难得了，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这是什么人呢？ 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这一生当中他有缘遇到了得无量诸佛的加持，所以他能信，他能解，他能喜欢，能依照这个修行。啊，不是普通人呐、啊。佛这一句话跟阿弥陀经里的一句话呢非常相应。啊，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跟这句话相应了，往生极乐世界善根少了不行啊。啊，善根是什么？能信能愿，这是善根。啊，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真想往生，真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人福报可大了。啊，没想到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一生肯定成佛，这是多大的福报。因缘是缘分啊，三个条件具足，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又遇到这个缘分啊，这个缘分不容易遇到啊。因为这个汇集本是在抗战期间完成，啊，抗战虽然胜利之后，这部经完成了，当时只印过两次，大概一次也只有两三千本，所以分量不多啊。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啊，经过几十年，社会的动乱，书没有了，找不到了。啊，所以看到这个本子的人真不多啊。啊，在我以上这一代，许多老和尚，你问他这个本子没见过，没听说过。啊，因为他在山东印，局限不大，就那个地方，也许别的省份就很少了。啊，没人看见过。啊，我们很幸运的，绿行法师啊，这个法师在抗战期间他是将军，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啊，抗战胜利之后社会动乱，他出家了啊，绿行法师他亲近夏莲居老居士啊，也是夏老的学生，把这个本子好像是五六本带到台湾啊，送了三本给李老师，这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老师一看到前面一篇序文，很长的序文，没关系老居士写的，那个没关系老居士就是李炳南的老师啊，李老师是他的学生，一看到老师这个文章非常感动啊，所以把这个本子在台中印了两次，每一次大概是一千次啊，也就是2000次，台湾才看到这个啊，真正看到这个就读诵的不多。2000部经典印出来了，我想真正学习的不到200个人，十分之一，不到200个人，有人知道有这个书没读过啊。那么难得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次，听众不到100人，讲过一次以后就再没讲了。 那为什么呢？当时有一些老和尚、老居士们，他们观念很旧，守旧的，这个新的东西不可靠，我们还是做老的本子好。所以李老师讲一遍就不再讲了，他把讲的这个本子给我了，讲的这个本子他有注解，他就写在书的旁边，段落统统勾起来，讲的本子给我，我一看呢，无量的欢喜，这叙事的因缘，所以我就想讲，正好碰到我这个护法韩英馆长50岁，好，这给你做50岁的生日，我讲这部经，他也很欢喜，把这部经印了3000本，准备讲。我到台中跟老师报告，老师一听说不行呐，你太年轻如果这些老和尚反对呀，你这个力量挡不住啊。我也很听话，就大笑了，改讲楞严经。讲楞严经，大家没话说。一直等到李老师往生了，我就想到，老师这个本子在我手上，是他没注的注解的本子。非常宝贵，所以我就发心印1万册，在海内外流通。美国有个同学，他发心印2000册，跟我合在一起，我印8000册，我们这样凑1万册，这个本子流通出去了，海外的人读到非常欢喜。为什么？海外没有旧的包袱，它是新的东西，一接触就生欢喜心，不像国内，国内是有包袱，旧的东西很多，这是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是守旧一点好，保守一点好。它有这个，在外国没有这种情节所以立刻就展开了，而且很多地方找我，要我去讲。所以我第一遍讲这部经是在温哥华，第二遍讲的是在旧金山，所以在海外我讲了很多遍，都是用李老师这个注解，听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依照这部经修行，最后都是念佛往生，回向西游，这是证明，这不是假的。真管用所以经上这几句话说的是非常中肯能够相信，能够发愿，能够接受，真的是非常难得肯定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这个人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是遇到了我在美国，在台湾到处讲这部经，在南亚2004年不是2004年，84年。黄念祖老居士接受美国佛教徒的邀请，到美国去弘法1个月。请他那些人是华府佛教会的同学，几个跟他同乡，北京人。那么华府佛教会成立才1年，请我做会长，我那个时候在南部讲经， 我就没有回到华富佛教会。啊，华富佛教会在美国的首都，所以黄老居士到那边，我们就通了电话，啊，非常欢喜，他知道我在海外讲这部经，啊，非常非常欢喜，因为这个经没有人讲，在国内呢，他一个人讲，在海外我一个人讲。全世界就两个人讲这部经，这碰到了，所以无量的欢喜，啊，这个注解刚刚写好，啊，还没有印出来，用油印，啊，油印我们知道，蜡纸油印，最多不过100分，100分之后蜡纸就不能用了，啊，他带了一部到美国。送给我了，啊！我一看这么好的主题，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啊，有版权了，那就不谈了；没有版权，我说我叫到台湾去翻译。哦，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要我给他题词，我都照办了。啊，那么在台湾第一版就印了10000本。精装这么厚一册，啊，也送了几百本给他，高兴的，啊，现在这个经本注解流通的数量，我们没法子计算，啊，最低的保守的估计超过300万册，这最保守的，只有比这个多，没比这个少。这就轰传出去了，啊！早年我讲的这个《无量寿经》讲过10遍，没有录像，有录音，啊！后面这几次，因为我们有摄影棚的设备，啊，全部都有。录像有光碟，所以我们在卫星电视传播，在网络传播，啊，在一起学习的人都没有见过面，但是人很多，啊，都很得利益，佛法。现在是末法，末法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衰起了。啊，念老告诉我，他学禅跟虚云老和尚，他学密跟贡格老人，这是密宗著名的金刚上师。啊，他本身是密宗的阿舍利，啊，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了，啊，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60年了，60年当中，学禅的人。开悟一个没听说，得定的有几个？啊，学密的成就的，这60年只有6个人。你看中国10几亿人，60年学密成就6个人，念佛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啊！啊，往后的时候只有念佛法门，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要断烦恼，要消业障。谁能断烦恼？谁能消业障？这就不可能了。啊，这个法门，这法门不要断烦恼，也不要消业障， 只有三个条件：你真信、真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看，这三个条件，人人可以去做。啊，那往生的品位，经上是说的很多啊，有大型众生往生的，有小型众生往生的，还有造作罪业的人往生的，经上是有这些，古大有说，古大在讲，上辈往生的。是菩萨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不是的，三辈都是众生大心的众生，上辈心量大的，也就是起心动念的，常常会想到众生，不只想到自己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样帮助众生呢？离开灾难，这大行凡夫，在上辈往生，中辈呢是为自己，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只想到自己，想到我的家庭，这个叫这个下根根基的，中根的，下根是什么？是造罪业的。无逆是我，毁谤佛法。造这种重业的，只要他临终之前一口气还没断，他能够认错，我错了，能认错，能够忏悔，我后不再造了，真心真愿。念一句阿弥陀佛都能往生，这个法门不得了啊！原本经上说，佛说这个下辈往生的无逆是我，但是毁谤佛法的人除外，那个人不能往生。善导大师告诉我。佛说这个话，是因为无逆施我毁谤佛法罪太重了，阿鼻地狱罪，意思是劝人不要干这个事情，实际上干了之后，忏悔还是能往生。善导大师这个话讲得好啊，这才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本怀呀。他既然悔过了，忏悔了，这个人就是好人呐。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呀，“浪子回头金不换”，个坏人一回头了，回头就是好人了。好人当中的好人，很多好人还比不上他。行，这个法门广大了，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真正遇到太难得了。那么实际上反对的人有，为什么反对？还是嫉妒障碍呀、大家都同样修净土，同样学净土的经论，里头有很多很深的道理，讲不透彻。这个地方讲透彻了，他又不服这个本，这是居士编的，好像出家人呢显得矮了一点。下莲居老居士一生遭人嫉妒。那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几十年也是遭人嫉妒，日子不好过。我们再想想古人， 六祖慧能大师遭人嫉妒，跑到猎人队里去隐居15年。啊，这个是大圣大贤的给我们做的榜样啊！啊，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要，就是讲经教学，还是到处遭人嫉妒啊，什么都不要啊！啊，所以居无定所，到一个地方讲一个月，走了以后再不来了。哎，没事，大家都欢喜。如果住在那个地方，住上1年2年，那不行。啊，为什么呢？名气太大了。啊，跟你学习的人太多了，比他多，超过他了，他就受不了了。不如他行，如果跟你学习的人超过他，他就受不了了，那就又得走路。啊，所以云游四海呀，居无定所啊，这样大家见了还很客气。啊，你住在他那个地方，他就很讨厌你。啊，我从33岁出来讲经。啊，今年86岁。54年的，啊，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啊，出家人，寺庙请我讲经，有很少；居士道场请我讲经，多。啊，17、18居士道场。啊，出家人道场。在国内，只有本焕老和尚，这就走了。他做光孝寺住持的时候，在广州，啊，2次请我讲经，在10几年前的事情。啊，第一次讲经，那还没有人在里边讲过经。第一次是讲2天。听众700多人，啊，过了1年，他又找我，啊，找我去讲了5天，听众2000多人，啊，在国内就这么2次，啊，在香港这么多年来，请我讲经，全是居士道场。没有出家人啊，香港真是讲了很长时间啊。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第一次在那讲4个月，以后每年来讲1个月啊。82年，我到美国。跟那边结了缘，啊，美国跟加拿大，每一个城市巡回去讲，1年赚1000，啊，全是居士道场，啊，这当中啊，有7年没有到香港了。香港回归，我特别来看看，啊，总回到祖国了。啊，香港同修在那个时候，离开香港的人很多，移民到外国去，我都劝他们，我说你们离开香港错了，啊，我说回归绝对不亚于英国人统治，我说可能会更好。他们不相信，移民出去之后后悔了，没听我的话啊，再回来回不来了， 一回去这房子卖掉，再回来这房子涨价了，回来没有办法。啊，真叫后悔呀！啊，我7年没来，遇到一些老听众碰到我了，哎呀，法师，你7年没来了，我说那有这么久吗？算算，真的7年。啊，我说没有人请我讲经，我怎么来呀？啊，这些同学又连起来。租尖沙咀福利会做讲堂，啊，要我每一个月来一次，一次讲5天，所以我就每个月来一次。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啊，每个月到香港来一次，啊，讲5天，这个地方风气带起来了。啊，讲了好几年呢，同学们，这个不行，我们租道场还是划不来，最好去买个地方。啊，正好尖沙咀那边的房子要卖，是香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那个房子大概500万买的，现在要几千万，最低价钱最低的时候买。啊，先后买了3层，我们在香港就落脚了。同学们替我办了香港身份，啊，这在香港可以定居了。我年岁大了，也不想走了，啊，住在这个地方，每天读经念佛。跟大家分享，其乐无穷啊！啊，海内外所有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啊，国外有人邀请，不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做一篇讲演，把光碟带去，啊，赠送给大家。有时候啊，写一篇讲稿，印成一个小册子，送给大家。啊，我人就不要去了，啊，找代表们去参加。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重要是能够帮助这个整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我会参加。如果不是为这个主题呢，我就不愿意参加。啊，所以参加国外的活动啊，一年只有一两次。啊，我们总希望把老祖宗啊，这是真实智慧，世界上没有的。介绍给全世界，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经验，确确实实可以能够化解冲突、化解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啊，这是全世界人都有、都要的、都想要的。迫切需要的，找不到啊！啊，我们知道啊， 啊，真具足有这样对世界有这样影响的，这种会议我一定要把它介绍出去。这个是重要的。其他的议题我都不参加了。所以这个法门难中之难，我们要认真学习。我这一生只有一个义务，一个使命，把这部经啊，叫黄念老居士这个脊柱啊，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都能相信，我就没有白来这一趟。过去讲的经论呢，大概也有几十种。那几十种都是佛教的常识。真实利益了，我们得不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个经我们可以做到。是名能心净土，摄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于此难信能信，是即大智。这样难信之法，你居然能信，能够接受，那就是大智慧。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登净土之愿，即是发菩提心。这把菩提心明体都显示出来了。菩提是印度话，意思是觉悟，真正觉悟了。真正觉悟一定是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成就圆满的智慧，成就圆满的德能，这就叫成佛。只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要让众生真正有成就。决定要帮助众生，有一个最好学习环境的地方。不学习不行啊！所以佛教我们首先要认识它，它是教育。释迦牟尼佛觉悟之后，他30岁觉悟，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一生教学49年，一天不中断了。所以你跟着他会有成就啊！你的智慧，你的德行，天天上升。那么现在在这个世间，最好的修学的场所，无过于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实际上讲，它是个道场，它是个学校。这个里头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有高级班。凡圣同居图是初级班。方便有余图是中级班，十报庄严图是高级班，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上辈往生的是高级班，中辈往生的是中级班。 下辈往生的是初级班，学校啊，老师是阿弥陀佛，老师在这个地方教学，没有一天中断，这就说明教学重要啊！中国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国古代确实出现过太平盛世，时间是在100年到200年，这么长的时间，天下太平。靠什么？教学。那个盛世的时候，一定儒释道的人才多，教的人多，能做到的人多，学习的人多。演成太平盛世。如果对教育一疏忽，社会动乱很快就掀起。人不能不教啊！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就要靠教育。在这个世界上，认识最清楚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英国汤恩比博士，他在70年代说过，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平，大乘佛法能把这个社会安定和平带到最高的境界。汤恩比知道汤恩比说得这么清楚。但是没人相信不但外国人不相信英国人也不相信我过去2次访问伦敦，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牛津大学的学生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这是欧洲汉学系的中心问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学汉学的，都是用儒释道经典去写博士论文的。我们很佩服他我跟他们也结了很深的缘分。我问他们，你们读中国文言文，看中国古著，你能看得懂没有障碍？你们学文言文学多久？3年。外国人毫无中国基础的，3年就能读中国文言文，看中国文言古著。我鼓励他们的，要认真学。这些将来都是文言文的老师我们要请老师到英国人去学，中国没有了。中国人学文言文顶多2年，他们要3年，他们没有这个底子。大概是。30多年前，我在台湾讲华严经，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个学生，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他学中文，而且专学华严经。 我讲《华严经》都找到我了。啊，他名义上是台湾大学，实际上是跟我学，在我图书馆里头住了4个月，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我那时候很好奇，说你学了多久啊？啊，学中文了，3年。不难啊！啊，那时候那个学生大概30出头的样子，他劝我到美国去。我到海外的时候，受他影响，啊，他劝我，他说你一定要到美国去，美国的佛教只有日本的禅宗，在美国很兴盛，西藏的密教很兴盛，没有净土啊！他说：“只有你去，才能把净土传过去。”啊，我听了他这个话，哎，果然遇到一个缘分。中国有个万国道德会，啊，这个起源在东北，啊，万国道德会要在美国举行一次世界万国道德会这个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啊，会期好像是5天。啊，我们韩馆长跟这个理事长啊是同乡，请他邀请我做顾问，我就随他这个团队呀，就出了国了。啊，他们的会替我办出国手续。啊，跟美国也是的确很有缘。啊，我们去办了个护照，办了个签证。啊，从台湾过去的大概有40多个人。啊，这个队也很大。领队的是旅行社，旅行社一个老板帮助我们，协助我，他带团。啊，这个老板看到我跟韩馆长。哎，他说你们2个人很特别了。我说怎么特别？他说你们2个人签证跟别人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也看不懂嘛。他说你们的签证是5年多次出入，他们的签证是3个月一次出入。真这样的呀？就我们2个人特别。啊，我们跟人不认识啊。他问话的时候，到美国干什么？开会几天？啊，1个星期。哎，他就给他自动的，我没要求啊。哎，他给我们2个人5年多次签证，这缘分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到美国去就方便了。啊，5年不要签证了，随时可以进出。啊，就到那边。遇到一批老同学，啊，这也是缘分。啊，这些同学是大专学生，啊，过去台中李老师的慈光大专讲座，啊，道安法师办的，在台北中国佛教会的大专讲座，啊，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我在那里讲了4年。啊，学生有几千人。啊，李老师的慈光讲座，我跟他们上课时间不同。啊，只有2次，2届，啊，10几届，那人数也是几千人。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出去留学， 在那边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结婚了，分散在各个地区。这些人跟我都很熟，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人找我。你没有这些认识的人家不找你，你没法子去，所以我的法院去遍布全世界，到处都有，到处都有请，只要我想去，我的条件很简单，飞机票你们出，管我的吃跟住，我不收供养。因为在海外工作，生活也不容易，尽量节省开销，你们只要给我付旅费，吃住就行了，所以这几十年呢，走遍海外呀，就是这一批学生呢，没有这批学生呢，哪有这个缘分呢？缘分是越来越殊胜。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干了一桩事情，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把9个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样，政府欢喜，新加坡政府很满意，为什么？宗教冲突没有了。每个宗教领导人经常见面，我这个道场今天有大活动，邀请他们统统都来参加。他们有活动呢，我们也去参加。我记得2000年。天主教的平安夜，圣诞节，平安夜，他们做弥撒，通知各个宗教，我们佛教去了50个人，都披着袈裟，在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做弥撒，大概全世界头一次，很庄严的。这是象征宗教大团结了，欢欢喜喜的在一起参加你们的祈祷活动。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变成一家人。也是这个信息传到了澳大利亚，所以澳洲政府也非常欢迎我到澳洲，帮助他们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到澳洲是这样去法的，所以国家给我一个特别签证。我也不晓得特别在哪里，我也看不懂。不过别人看到我这签证，觉得很奇怪。这个签证在香港办的，香港领事馆、澳洲领事馆，签证办好，这个办签证的时候，是部长、移民部长打电话给领事，我这个案件2个星期办好，限制他，所以领事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用什么手段？这让他的上司来压他，以后见面不认识。我给部长只见过一次面，谈得很投缘，没有任何要求，他才了解。所以发证件给我的是在领事办公室，不是在柜台。中午在一起吃饭，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告诉我，澳洲发这个签证，他说法师， 你是亚洲第一个人，啊，没有发过这样的心证。恒离欲，啊，那么在澳洲的活动就没有限制了，啊，联邦政府支持，啊，澳洲这个十年，我们跟地方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啊，人民是真正的基础啊！现在的目标是要把这个小城、人民，啊，这是他们发动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啊，这个小城里面的宗教，十几个宗教联合起来，希望把这个小城做成全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所以这个事情我要去啊，我要参加了。啊，图恩巴这个条件好，他居民只有10万人，10万人有80个族群，多元文化了，10多个宗教，100多种语言。你看住在这一块，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互助合作，真难得了。啊，市长是非常欢喜，啊，全力支持，带头来干。啊，这个做成功了，很有意义。啊，我答应他们，真正做成功。我给他们一年时间，一年时间真正做出成绩出来了。我说我答应你们，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像2006年的一样，把你们这个城市在联合国向全世界介绍。这好事啊，有助于世界的和谐安定。啊，你要问我用什么方法呢？我现在的方法全是学阿弥陀佛。头一个把心量打开。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实际上，阿弥陀佛只有一个愿，希望十方世界一切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苦，太可怜。怎样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也像我们一样，刚刚学佛，他就有这个想法，就有这个念头。啊，慈悲心很重啊！啊，请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那时候在世，啊，老师教他，你要真能够满这个愿，首先，你去考察一切诸佛国土，啊，现在中国人讲调研。去调查研究每一个佛国土里面它的优点在哪里，你记住它缺点在哪里，你也记住缺点要不要，优点通通采取。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优 优点美好的大乘，集大乘呐、啊，所以这一个这个地区啊，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他真做到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工作。48愿就是总结的报告。啊，那么极乐世界就是按这个48愿建成的，所以他不是理想，不是自己在家里想，也不是老师教他，不是的，是叫你实地考察。等于说，我今天建一个城市，要在这个地球上最好的一个城市，啊，你怎么办呢？你到地球每个国家每个人去考察，好的地方你去建采取，不好的地方淘汰掉。将来这个城市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精华，就这么个道理，这样造成，非常合乎逻辑啊！啊，不是凭空想象了，凭空想象靠不住啊！啊，所以48愿，它不是一次发的，啊，都是这个，哎，这个我应该要，这个我应该不要，啊，到最后做成总结。48句啊，48条的第一条，那他看到了，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那这个我们不要。极乐世界没有恶鬼、地狱、畜生，啊，是怎么来的？不是想象的。啊，每个世界的一些优点。啊，我们这个世界中国人讲的伦理道德啊，因果这好东西，这他通采取啊，怎么来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所以集美好之大成啊，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啊，没有个人的爱好，大公无私啊，自在王如来也非常高明的教他这个方法啊，他真做到了啊，这个世界成就了，戒引一切众生，条件非常简单啊，只要你用真心，真诚心，你真的相信，真的想去啊，真肯念佛，条件这么简单啊，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啊，到极乐世界去，你烦恼生不起来，业障自自然然就消除了，就化解掉了，这是高明到基础。所以是慈悲心切，但能真实心受啊，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真实啊，真就不假，实则不虚，你相信你接受啊，自然能发如上之心，只要真诚相信啊，接受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自然能发前面所说的菩提心，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方便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最巧妙的方法，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啊，这叫方便啊，方便上加个殊胜，84000法门都是方便门，这是方便当中最方便，所以加个殊胜方便。如要解云，身心 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印光大师对这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什么？古来祖师大德没说过。啊，因为讲菩提心，菩提心讲得很深，是一般人听不懂。他这个讲得这么简单。啊，深信，对于净土法门相信，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有极乐世界。啊，发愿就是我发心，我真想去。啊，我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这样简单明白，啊，跟佛的意思，跟祖师大的意思一点不违背，这是真实智慧啊。这么深的东西，用这么浅显的言语，说得这么清楚，让人家容易懂。这是以念佛之人，必以早生心愿。啊，念佛人如果没有心愿，就是没有菩提心，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有心有愿，念得不好也能往生。啊，念得不多，念的时间不长，啊，那48愿里头，阿弥陀佛说得很清楚，啊，甚至于临终时候，一念、10念都能往生，啊，平常从来没念过佛的，啊，临终的时候，一念、10念就能成功。啊，我在美国见到一个，也是华福佛教会，遇到这么一个人，周广大居士，啊，不能称居士，他不相信宗教，啊，在那边开了个面包店，人很老实，忠厚，啊，真正是个好人，规规矩矩做生意，生意做得不错。啊，那一年得了癌症，癌症末期，癌细胞扩散了，医院给他宣布，啊，存活的时间大概只有1个月，没法子再治了，让他回家。回家之后，家里人这才到处啊是求神拜佛啊，希望有奇迹出现。是逼不得已的，啊，一生一家没有宗教信仰，啊，正好我们的佛教会成立不到2年，啊，这是黄念老回国之后的事情，找到我们，我们有几个同修去看，确实他不能好了，于是我就劝他。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啊，劝他求生净土，啊，念佛，他听了就欢喜，就能接受，啊，告诉家里人，别替我找什么方子，通通念佛，全家跟着我们这三个同修带着一起念佛，念了3天，他走了。啊，走的时候，瑞相非常好，全身柔软。啊，火化的时候还有舍利，家人相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劝难最难得的，一说他就懂，他就接受，就欢喜，这善根。我们相信，过去生中曾经修过净土，这一生呢？没有遇到这个缘分， 临终前三天才遇到，遇到也能成功，也能往生净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三天，从听到第三天就走了，所以发心越早越好，要真心，要真愿。可是心愿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有理论、有道理，有真的事实真相，我们才能够相信他了。下面第四段，问答解释，这一段呢也非常精彩。问曰：若备修万恨，备是具足，也就是全修，我通通都修，能感菩提，得成佛者，这是很多经上都是这样说法的，说诸菩萨们，何故啊？诸法无心经，这是佛说的。在这一部经上呢，佛这样说：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是人圆菩提，又如天与地也。这四句话的解释，有人根据《诸法无心经》中所说的，如果有个人求菩提，就无有菩提可得。那么这求者呢，求菩提的这个人呢，远离于菩提，如天地之相隔。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修万恨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这是问题啊。所以今佛的一生49年讲了很多，有没有矛盾的？有，而且很多。佛是无有定法可说，破执着而已。你执着空，佛就跟你说有，破你空的执着。你执着有呢，佛就跟你说空，破你有的执着，破执着而已啊。你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就对了。为什么？执着是妄念，就是妄心，不执着是真心。当你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放下，没有杂念，那个时候是真心，这是最可贵的，一起心动念就是妄想了，佛是千言万语，他把我们那个真心演出来啊，这就是他的教法。把真心演出来的方法没有定法，所以无有定法可说，因人不同，因事不同，因时节不同，因处所不同，他哪有一定的方法呢？记住个大原则，你本来是佛，这是我们都要肯定。为什么本来是佛吗？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是真心。真心就是佛。妄心呢？妄心就是魔，跟佛对立。妄心就是魔，魔就是烦恼，魔就是造业。真心跟妄心， 啊，真心本有啊，妄心本无啊，妄心是假的，因为妄心是生灭性啊，真心不生不灭。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说，人心本善。啊，写在《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真的，是真有，不善本无，不善是习性。啊，习性或有或无，它本来没有，所以习善习性是可以断得了的。啊，本善是断不了的，本善真有。只有有障碍的时候，它不起作用。它有，它没有生命。啊，我是有生有灭的，是能把它断得掉的。啊，我通通断定断掉了，本善就现前了。啊，这个是原理。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把佛的根本原理抓住，啊，你净宗它有原理，啊，所有宗派84000法门、无量法门，原理是一个，就是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净宗一念可以成佛，啊，并不是我念佛念的很多，念佛念的很久。我品位也很高，不见得。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往生净土，决定在幸运之有。你有心有愿，你就能往生。品位高下了，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没有说多少。啊，功夫前身是什么？是你的用心。你用心真诚，这功夫就是。你这个用心里头还有怀疑，半信半疑，还有情执，还有杂念，那你往生功夫品位就低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一下觉悟了，我们用的真啊，妄念什么就通通没有，品位自然就高了。所以凡夫成佛，从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的，一念真觉悟了，就成佛了。啊，六祖慧能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做苦力出身的。啊，上山砍柴卖柴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抗战时候中国的城市，大概90%几的城市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啊，所以城市里面的楼顶多是3层，没有再高的。啊。煮饭、烧柴，柴有卖柴的人，啊，樵夫，山上砍柴，挑到城里来卖，啊，很便宜，所以他很辛苦，收入很微薄，啊，还有卖水的、挑水的，啊，那个时候的水多干净，没有听到染污这个名词。啊，河里面水可以喝， 小沟里面的水都可以喝，啊，都干净，从来没有听说污染。啊，我们小时候小朋友生长在农村，啊，每天玩到山上到处去玩，口渴了，哪个地方有水就捧着水就喝了，啊，没听说生过病的。这个染污啊，也不过就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情。啊，严重染污是最近30年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1977年，这30多年前，还没有听说染污。啊，香港这个山上山沟的流的水的时候，我们都喝。啊，现在都不敢喝了。啊，这严重染污啊，最近30年，这农药发明，以前没有农药，也没有听说过发挥。啊，肥料都是自然的，都是树叶腐烂的。啊，中国的土方法堆肥，啊，那的确没有任何染污。啊，我们现在在澳洲也搞农耕呢，我们完全用古老的土方法，啊，地上挖个坑，啊，腐烂的这些青菜，我们种的菜园，啊，树叶，啊，埋起来，3、4个月，自然就变成肥料了，就可以用。啊，这是土方法。啊，蔬菜自己种，就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现在主食也要自己种，因为主食很多外国搞什么变基因的，那都是害人的，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决定不是好东西。啊，自然生长的那好东西，啊，所以我们自己来耕种，啊，自己不会耕种，勤当的农民，我们付工资，一天多少钱？工作8个小时，哎，收成时候我们收了，除了自己吃的之外，在市场再卖，卖的这个钱呢，付给工人的还要多。这是个好方法了，我们现在想到就是，道场必须经济上要自给自足，啊，所以别人供养的，我们买土地，我们用这种方法，我们在澳洲耕种土地大概将近1万亩，和中国1万亩土地，啊，我们种了很多粮食，啊，小米、小麦、水稻。像这马铃薯、啊番薯、花生、玉米，我们统统种。啊，你吃的放心啊，我们种的东西好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农场里面都放佛号，啊，到处都听到念阿弥陀佛，蔬菜也是念佛长大的，啊，这些稻米、主食。通通是念佛长大的，啊，这个拿到市场去卖，人都喜欢，都欢迎。为什么？干净，绝对没有染污，啊，让你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宗教经济来源靠信徒，是个很苦恼的事情。那万一信徒没有怎么办？ 啊，所以中国古时候这祖师大德都很聪明。啊，他要什么呢？施主，供养，最好供养田地，供养山，你们把它买下来，供养给寺庙。啊，寺庙山上可以种树，啊，农田可以耕种，让平民去耕种，跟他分。啊，这样人民也得到安定的生活，寺庙也有固定收入，所以过去寺庙不巴结信徒，那对信徒很冷淡的，是吧？你到寺庙去，出家人没人招呼你的，只有说智客，啊，智客他负责接待客人，不是负责接待客人，是见面不理会的，啊。这就是嘛，不求你啊！现在不行啊，现在完全靠信徒啊，信徒变成衣食父母啊，这不能得罪。啊，所以古时候的制度有它的好处。这是说明佛法有最高的原则，必须要遵守啊！为什么你起心动念，你求不到菩提了？菩提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菩提是智慧，是你自心里的本有啊，你怎么能求呢？求这个念头就错了，那不求，不求也错了。为什么求跟不求都错了？你动心动念头了，动念头就错了，不动念头就对了。佛在课堂上讲课，不能说不求，也不能说求，但是有时候说求，有时候说不求，你要听懂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不在言语里头，在言语之外啊，言语记录下来是文字，他的意思不在文字里头，在文字以外。你要能看出文外的意思，哎呦，这妙绝了！啊，你不能上当啊！你执着他的言语上当了，你执着经的文字你也上当了，不能执着。啊，你一定要懂得。就弦外之音，那个微妙啊！啊，但是初学没这个能力，不要紧，慢慢学，学个十年二十年，恍然大悟，你就明白了。啊，初学就懂得那是天才，那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呢，一定要个十年、二十年、5年、6年搞清楚的，上上根人啊，我都没有这个能力。我把它搞清楚的是10年之后啊，啊，才真正懂得啊这些道理。啊，你真有求，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菩提是真实智慧，当然距离你很远啊，你所求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跟智慧两桩事情。 用真心求的是智慧，用妄心求的是知识。什么是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能思想想象的妄心。所以佛法，尤其是大乘，无论是宗门教下，无论是哪一个宗，教学人，这教学生，一个总原则，立心意识，就是说不用心意识，那就是真心。心是什么呢？印象、概念。我们眼看东西落印象，耳听也落印象，落印象是第八识，是心，妄心在起作用。意识之处，识事实分别。那换一句话说，立心意识，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纯是真心。这个是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别地方，就在此地。佛法用真心，就是不用心意识，世间法全用心意识。科学，尤其量子力学，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怎么想也没有想到，他怎么能把阿赖耶找到？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他找到了，我们也不奇怪。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说过，用心意识，这是凡夫啊，用心意识，他能圆的极限，就他的范围，他能够圆得到的，对外，能够圆到太空。对内呢，能圆到阿赖耶。这是佛说的，所以他今天圆到阿赖耶，我们不敢叫他奇怪。可是阿赖耶之外的，他圆不到了。这就是科学已经达到极限了。两个极限的报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看得很欢喜。研究太空物理的，他们用最新的精密仪器观察，看到这个太空，极远处观察到的，报告里的说，能看到的这个太空现象，只是实际现象的10%，还有90%不见了，看不见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很欢喜，我们知道那90%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我们凭什么知道的？佛在经上说的。那90%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你看不到了。为什么呢？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你当然看不到了。就回归自信了。那阿赖耶他看到了，阿赖耶三细想，现在搞得最清楚的物质现象，这个算是他讲清楚了。精神现象他知道了， 没说清楚。啊，精神上念头。你看，现在新兴科学研究念力的秘密，知道念力如果把它集中、专注，它有很大的能量，甚至于这个能量啊，可以改变的星球在太空当中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现在才发现，这个念头从哪来的呢？啊，科学家报告里头，突然出来，立刻就不见了。啊，看到这个现象，这不容易啊，因为的时间太短暂了。这是佛在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你看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这个，现在被他看出来了啊！为什么会出生？佛知道，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家没有理由突然出生啊，突然就消失，而且速度非常快。啊，佛对这个事情讲得清楚啊！啊，自然现象，科学家称它为能量。啊，阿赖耶的业相。啊，这个能量是，能量是起于波动现象。啊，佛说的，它从哪来？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这一句话很难懂。啊，这非常深。啊，从意念不绝产生能量这个现象。啊，原本自信就是一片光明。这个里头什么东西都有，叫能生万物。啊，这个是非常奇妙。是在讲我们这些现象都在眼前，我们细心观察的时候不难发现。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那个经验呢，跟事实现象呢很相似。啊，梦中醒过来之后知道是假的，什么都没有。可是，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以为全是真的。啊，有没有人想过这梦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梦？我们今天研究这个宇宙啊，就是这样的。这宇宙是一场梦啊，这梦从哪来的？梦到底怎么回事情？把这个事实搞清楚，这叫学问，这叫智慧，其实就是梦境。啊，梦境当然有原因，啊，只是我们粗心大意，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如果去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啊，梦境搞明白了，这宇宙也搞明白了，宇宙搞明白了，梦境也明白了，它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所有境界相，全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它要没有怎么会现？而且本来有的千变万化，为什么会千变万化？我们想不通啊！啊，我们学经碰到这个难题，想了很久啊！哎，突然想到什么呢？ 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现在万花筒做得很精美呀，我们小时候自己做的，找一个硬纸片卷出来，里面放三个玻璃。啊，人家这个玻璃镜子打破了，我们把它裁出来，三片玻璃，在里面放一点五颜六色的，碎纸片。哎，你把它转动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非常美的这个图案。哎，而且是没有相同的。啊，你去转一天，一个一个用照相机把它照出来，找不到相同的，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什么念头？前念后念不是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啊，是一个独立的画面，是个独立的全体，独立的宇宙，啊，它很快就消失，啊，那佛告诉我们这个时间速度，用现在一秒钟做单位，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呢？1600兆，啊，现代的科学家，我是看到有一个同学给我一份资料，啊，就是这份资料里头所说到的这份资料。现代的科学家，他发现了这个生灭速度啊，一秒钟里头1000兆，啊，一秒钟啊1000兆次的生灭，被科学家发现。佛家呢比这还快，1600兆，这我们可以相信的。在这样快的速度里头，我们眼睛看不到啊！啊，弥勒菩萨给我说，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这一弹指，啊，我们一秒钟弹得快的，我相信可以弹5次，1/5秒。我们能不能看到有感觉？啊，这个东西在眼睛晃了一下，1/5秒，我们会看到有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啊，如果1/2秒，我们能看到东西。啊，有这么一个印象，看那个东西。啊，1/2秒，它太快了。啊，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就动画组成的。啊，幻灯片组成，幻灯片一秒钟，它的频率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真的了。1秒钟24次的生命，佛告诉我，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是1秒钟1600兆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啊，1秒钟24次生命就把我们骗了。啊，看到电影好像是真的了，眼前的是1秒钟，它的生命不止24次。是1600兆次，啊，科学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频率，啊，科学家现在达到是1000兆，一秒钟1000兆，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20年、30年之后啊， 如果宗教在这个世界上消灭了，佛教在，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科学。啊，佛教是哲学，它不是宗教。啊，所以它会长远存在。啊，真能帮助我们解决。